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33集。在游戏里，有些 NPC 是不能打的，无论攻击怎么落到身上都毫发无损，而有些则是能打的，比如主城的守城军，玩家要是主动攻击他们，他们立刻就会反杀回去。 NPC 的血槽厚，攻击高，打他们基本是吃苦不讨好的活，更没个奖励能拿。眼前这个 NPC 既然能流血，就意味着他肯定要反击。果然，占卜师顶着一脸血愣了两秒，紧接着拍案而起：“ 老子和你拼了！” 江晨的封印符精准地扔进了他的嘴里。占卜师刚往前迈出半步，嘴里就喷了一口血，看着更惨了。王飞鸟几人目瞪口呆，方景行则跟着开了仇杀。一个黑暗诅咒扔过去，占卜师全身开始冒黑烟。王飞鸟几人看着占卜师冲到了近前，终于回神，便也纷纷开了仇杀，做好了一起躺尸的准备。谁知打了5分钟，占卜师嗷的一嗓子就扑街了，然后他哭哭啼啼地爬起来，哆哆嗦嗦回到椅子上窝着，把第二张纸收了回去。 好吧好吧，那就一张单子好了。 还能这样？ 他们沉默一瞬，不等大佬发话，冲过去又把他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顿。不过这次没用了，占卜师鬼哭狼嚎就是不松口。 没得商量，不愿意你们就滚，我不帮你们找人了。 王飞鸟几人遗憾地放下武器，看向两位大佬。 就这样了？ 嗯，他最初不是说过想恢复容貌吗？这应该是他的底线，这张单子八成就是治他脸的。 七人小队便离开了木屋，狗剩等人慢慢回个味来，忍不住给大佬吹彩虹屁。隐藏剧情是一层难过一层的，上个 NPC 能踢动，便给了玩家一定的暗示，过剧情不能用一般的法子来。这次的 NPC 虽然踢不动，但可以开仇杀试试的，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不愧是能发现隐藏剧情的大佬啊。 我终于知道内测那个为什么打了20多天都没通关了。 海巡归岛局， 不懂变通。 王飞鸟至今还没明白其中的关窍，只觉得这两人是真牛。 对对对对， 一行人笑了一声，没插话，打开任务栏查看单子。江晨听他们夸起来没完没了的。 没有，我就是想打他。 他确实有一点模糊的猜测，方景行一开口，他便知道他们想到一起去了，但这只占一小部分因素，主打原因是他就是想杀生。占卜师自己做成这样却让他们买单，神态又太贱，他得打一顿才舒坦。他一边往传送阵走，一边也看了看单子，觉得能找人收。他这个账号绑的是老爸的银行卡，卡里是他的钱，打比赛的钱比较少，直播的多，有几百万，这30年里钱生钱就更多了。老爸听说他玩游戏绑银行卡，给他这张卡里打了50万，现在就收点材料而已，也不贵，完全花得起。这念头刚起，就见一条喇叭上了频道，一行人把现阶段能收的都挑了出来，高价再全幅收。 走吧，想办法去弄剩下那几个材料。 帮众都习惯了他这个风格，乖乖跟着走了。江晨见状没矫情，进了传送阵。剩下几个材料比较难弄， 他们打了一下午就只弄到一个。江晨准点下线，晚上七点才上来。见他们这段时间在方景行的带领下利用地图坑死了一个满级怪，得到了一个新材料，顿时满意。跑任务枯燥又无趣，他们便抽空打打本，调剂一下心情。三天后，他们就只剩下一个红纹狮王的牙还没弄到手。 这个是真没办法，咱们只能练级了。 方景行研究着地图，看向封印师。那个召唤符拿出来看看。 没写次数限制。 方景行听他这么说，就知道他也动了同样的心思，笑着对王飞鸟他们。其实可以打打试试。 这能怎么打？ 等我回来再说，我有事下了，晚上聊。 他挂机下线，直奔机场，接到了干活归来的谢影帝。二人没有在外面吃晚饭，而是到了谢家。谢成岩带着他回卧室，拿起床头柜上的眼镜。 是什么样的字符号？ 有数字、字母、繁体、日文和标点。 谢成岩一听就头大，扫描虹膜解锁设备，递给方景行让他自己看。方景行接过来戴好，进去后首先看见的是谢成岩默认登录的刺客账号。他退回到主界面，在里面翻找记录，很快找到内测的标识，急忙打开，对上了一条信息。他把眼镜一摘，看向等待结果的谢成岩，眼神明亮。 就是他。 谢成岩虽然想过这个可能，但真的确认了还是有些意外。人的思维有时候是会骗人的，总是努力搜刮到各种蛛丝马迹来拼凑自己想要的结果，所以他都做好了他们想太多的心理准备，谁知竟然真的是那个人。 你们这缘分不浅呐。 啊， 哎，咱们可以约他出来吃个饭。 他不一定还在这边，可能之前只是来做个手术。 他愉悦地勾起嘴角。 但阿姨认识他，这是肯定的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谢成岩看一眼时间。 已经下班了，哎，我问问。 他说完便给江世兰打了一个电话。那边没有接，倒是楼下传来了车声。他走到阳台一看，发现正是江世兰的车。二人便一起下了楼，帮着江世兰提包拎菜。江世兰在院子里见到了方景行的车，对他的出现并不意外。 你们没吃饭吧？ 没有。 那你们坐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 哎，阿姨请假了。 嗯，她家里有事。 我爸呢？ 他今天加班，在研究院吃。 哦，我们来帮你吧。 谢成岩的父亲排行老三，没有继承家业的压力，一心只想搞研究。但谢家的家底毕竟不是摆设，谢成岩也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，除了当演员拍戏辛苦一点，就没吃过苦。方景行更不用说，他除了当职业选手的时候累点，也没怎么吃过苦。两位少爷往厨房里一站，就只会择菜和洗菜，或是偶尔帮着递个东西，可即使这样，两个人也是干劲十足。江诗兰看着他们这殷勤的模样，瞬间怀疑他们是确定了关系，想找他出柜。连忙男神方景行哪怕洗个菜，姿态也十分的赏心悦目。他察觉一旁的视线，微微侧头。 怎么了，阿姨？需要什么？ 江世兰摇头，继续忙着手里的活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